春到，喜洋洋。各位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FM 九八六大兴人民广播电台节目主持人小彤。金鸡贺岁，阖家团圆，在新春佳节到来之际，小彤给大家拜年了，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伴着旋律的脉搏，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六，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样的心情，我们用音乐为你上色，定制一种别样的生活方式，用话题引领精彩，定制一种别样的气质，我们不同于千篇一律的思想传递，定制一种别样的神态，我们用律动贯穿晨曦，锁定你的私家行车伴侣，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 九八六。 生活是有色彩的，生活是有滋味的，生活是有长度的，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生活麻辣烫，每天都精彩。精彩。 小鸡快跑，小鸡快跑，小鸡快跑。爸爸，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麻辣烫就要开播了。 生活麻辣烫，越听越有味儿。各位亲，大家好，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又到了同样的时间和各位亲们相会电波当中了。今天呢，大年初二继续延续我们春节期间带领大家用耳朵游大兴的系列节目。那么今天做客我直播间的呢，仍然是我的好朋友，徐总徐建英，也是咱们大兴皇冠旅行社的总经理。那么昨天他就做客了我的节目，今年可以说是咱俩一块过春节哦。 对的，非常荣幸。 那么今天我还要把他再次请到我的直播间呢，是想跟大家介绍他的另外一个身份。昨天的身份除了是皇冠旅行社总经理之外，还是南路烧酒博物馆的运营总监。那么今天呢，他是皇冠旅行社的总经理 and 大兴中华 耕 织园的运营总监。我还在想是你说还是我说。 谢谢。 好吧，另外一位呢就是孟亚楠老师，他也是咱们非遗的传承人，是咱们老北京吆喝非遗的传承人。孟老师跟大家也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老北京叫卖的第三代传承人，现在也是我们中华耕织文化园老北京叫卖艺术团的负责人。 团长。也是我们的团长。 欢迎孟团长。孟老师的吆喝呢，我是在耕织园里面亲耳听过的，非常的振奋。今天也专门把他请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跟大家见面。中华耕织园我也是去过的，然后也特别想跟徐总聊一聊，就是给我感觉就是这么多这样的东西，耕织啊，什么犁呀、锄头啊、镐头啊、水车呀，还有 你当时是怎么想接手他来做这个旅游的运营总监的呢？在我看来，我都搞不清楚，理不清头绪。总的来说，就是不认识啊。 因为在大兴做旅游也18年了， 嗯， 哎呦，一提18年，我都觉得这个岁月匆匆啊啊。第一次走进中华耕织文化园，给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震撼。 嗯， 大兴一直是以农业园区， 嗯， 为主的，就是大兴的很多的农业园区，应该来讲的话，每一个乡镇的我都走过。 嗯， 但是大兴有一个文化园，这是我第一次走进它。 嗯， 而且是以耕织为主题，有一个专门耕织博物馆。 嗯， 还有更好玩的是，可以亲手亲自来纺线和织布。 嗯， 那么因为我是70后， 嗯 啊，家里边应该是没有土地，这个只知道就是种粮食啊， 嗯， 怎么出来的，但是说自己亲手去种播呀，包括亲眼自己去体验棉花怎么成的线，那个线， 嗯， 线又怎么织成的布， 嗯， 那是我第一次亲身去体验，而且让我觉得非常的好玩，不光是好玩，当我了解了之后，它这个里边的很多，就是走进中华耕织文化园，让我震撼，里边有5项国家非遗，而且还有4项北京市的非遗项目之后，让我觉得这个园子非常的有意义，也是基于这个，说服了中华耕织文化园的董事长侯立宽，把他，我们一起共同给他打造出来。让我们那个广大的市民来走入我们中华耕织文化园，感受到我们这个古老文明的这么一个传播。 其实你刚才提到的这个侯总，上次我去参观的时候我也见过他， 嗯， 我很佩服这个人，在 很有情怀的一个 人。在这里也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吧， 嗯， 侯立宽先生呢其实是一个私人收藏， 嗯， 他应该算是把耕织园的这些藏品是他的一个私人收藏， 他不光是对耕织的一个私人收藏， 嗯， 他是把整个大兴的一个，从90年大兴拆迁， 嗯， 拆大兴西红门，一直到拆到大兴的新机场， 嗯， 而且所收纳的物件，从我们的民居民俗， 嗯， 再到我们一些屋里屋外的所有的一切，所有的一切， 嗯， 全部都，都收集。 就像你说的，他是很有情怀的人，而我们大兴本地人如果想找当年的情怀的话，我估计也得去耕织园里找了。 那儿应该是最易乡愁的一个地方。 对， 嗯， 而且我觉得，可能对于我的记忆啊，我是80后，然后耕织这一块儿我本身也不知道，我是在城市里长大的孩子，我没见过。但是我对他印象特别深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一间屋子收藏着，过去的收音机、笔记本、相框、镜框，这些我是 PPG 大哥大， 对，然后还有自行车证， 嗯 啊，门牌，这些我是有记忆的。哎呀， 嗯， 我当时看了这满满的，哎，这个我爷爷有过，哎，那个是我姥姥家有过的，啊， 都 是 似曾相识， 对对对， 嗯， 所以真的就是各种人到那儿找到的 get 的点是不一样的， 嗯， 但是真的就是能够找到情怀， 嗯， 所以现在反过头来看。侯先生他收藏的种类真的是太多了，而且类别多，不光是类别多，数量还多， 只要和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 嗯， 几乎现在中华耕织文化园里边基本都有。 没错没错， 嗯， 但是我相信你第一眼看到那儿的时候可能不是他现在的这个样子， 嗯， 你怎么有勇气接手他？像这些我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可能还有很多朋友没去过，那里面主要收藏的是农具呀、磨盘呀，还有就是用了，甚至有很多是百年前的水车， 嗯 嗯，都是那种磨盘、 嗯， 都是那种木结构或者是石头的东西， 嗯， 老远望上去就像仓库里面放的东西一样。我不知道你第一眼看见这些东西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我是把它们都当成了宝贝。因为我觉得那个历史的沧桑感都在那里， 都在里面刻着呢， 对对对， 嗯， 而且因为现在我们很多的人对这些小的时候或者是那个曾经的一些东西的话， 嗯， 本身就带有一种情感情在内，再有一个是 如此庞大的这么一个收集，让我非常的震撼。因为这个呢也是我们目前就是最起码大兴还没有一个这么类似的这么一个园区，足以让人走进一个回归我们儿时时代的一个这么一个场景吧，场所和所能提供的。我觉得让我一下子回到了我的小时候。 孟老师在耕织园里面负责一项工作，他的这项工作呢是和咱俩刚才介绍的这几个场景里头都没有的。 对， 孟老师自己说吧。 对，因为是耕织文化园呢，现在中华耕织文化园有两条街。两条街呢，按照老北京咱们的这个过去的说法呢，一个叫行商，一个叫作古。那么作古呢就是作商，作商呢就是过去的像一些同仁堂啊、盛西福啊、瑞福祥啊，这些都是买卖家 固定铺面的。 固定铺面的、对，就是你要到他店铺里去买东西的。另外一趟街呢是行商。就是现在好多人呢到了中华耕织文化园呢，他们去了之后念那两个字呢，有的时候就是给他倒过来了。一去了第一个感觉，哎，你看咱们到了商行了。应该是行商。 行商就是走街串巷的小买卖家。 对， 吆喝叫卖。 游走的商人，行商，行商小贩。这两趟街呢，其实里头也有很多摆设的一些老物件，尤其像这个做商做古的这趟街，有很多这个农用的器具啊，包括过去这个就是这个摇煤球的一些老的这些用具啊，包括这个那个脱皮搭炕的有一些这些老的用具啊，还有一些农用的用具啊，打铁的用具啊，都在做古做商这趟街里都能看到。行商这趟街呢，主要是过去的买卖商人，就是他们沿街叫卖的有一些响器，还有一些道具，比如说铁头挑子呀、菜筐子呀，还有一些这个敲猪的，他们骑的这些车子呀，完了锯头锯碗的挑子呀，就等于是逛这两趟街的很多老辈人看了之后是一个回味。然后年轻人，尤其是现在中华耕织文化园呢，他们是现在我们这个园区呢是接待中小学生社会大课堂，他们去了之后呢，通过老艺人们的讲解，还有我的吆喝呀、我的讲解啊，也能够使他们了解过去，了解自己的爷爷辈儿啊、奶奶辈儿那一代、父母那一代，他们是怎么生活过来的。 没错，上次我去参观的时候啊，也是长了一个大大的知识，到现在我还记得。我也特别想在这儿，再让孟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就这个磨剪子、抢菜刀，这个咱先不吆喝啊，咱就是说他这个走街串巷时候晃的这个铁片，咱先叫它铁片吧。 对， 我以前就认为它叫铁片，没想到人家有一个特别好听的名字。来，孟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段。 这个呢，磨剪子、抢菜刀，其实就是现在这个时间段啊，就是这个季节，冬天，尤其咱们快过年了嘛，就是咱们现在过年了。这个时间段是磨剪子、抢菜刀这个行业非常兴盛的。就是他们是赚钱的好机会，因为过年嘛，家里都吃大鱼大肉啊。完了还有要给孩子们做一些新衣服啊，所以家里的菜刀要炖了就要去磨，剪子要做新衣服要裁剪。所以这个时间呢，就是磨剪子、抢菜刀的非常多。而且磨剪子、抢菜刀它不是本地人，它基本上都是山东人呐、或者是这个蓟县的呀、天津那一带的呀。然后您刚才说的这个磨剪子、抢菜刀，他手里使的这个呢叫 响器。 响器它叫什么呢？叫惊龟。惊动， 特别好听的名字。 惊动的惊，闺房的闺。为什么呢？因为过去呢，咱们这个女同志，就是女孩，就是大闺女，都是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他们就是在闺房里。 闺房，对 对。但是一听到这个声音，他就会让佣人或者是自己家的老妈妈，哎，您出门去磨剪子、去抢菜刀，他不会出去。一听见这个声音，所以 但是却惊动了闺房里的姑娘。 对，惊动了闺房里的姑娘。 所以你看啊，这就是文化。当时我在这条街上走的时候，也是孟老师当时说，哎呀，我说这个名字起得太好了，咱们远远一看就是铁片在响，我说这就是那个铁片，然后 响起 有了这个名字之后啊，完全就不一样了，是吧？好的，我们进首歌曲，一会儿回来呢，刚才徐总和孟老师也都说了，咱们中华文化耕织园当中有好多这个非遗的东西，一会儿挨个介绍一下。 好的。 着梦不想醒来，吃饱了只想发呆，在这三月遇见你是个意外，爱着了不想分开，吹着风只想看海，你都走了我还想念，实在活该。三月的雨水盛开的花海，总以为没有你生活会多么空白，最后也还是明白日子一样不好不坏，偶尔想起了你也只是苦笑释怀。传来了传来了时光多快，传来了传来了不再感慨，传来了传来了不要徘徊，传来了传来了像个小孩。做着梦不想醒来，吃饱了只想发呆，在这三月遇见你是个意外，爱着了不 想。好的，一首歌曲之后呢，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九八六生活麻辣烫，我是各位的好朋友小彤。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专门请到了皇冠旅行社的徐建英徐总以及孟亚南老师，也是我们非遗传承人来做客我们的节目。为什么请他们二位呢？那就是再单独的再介绍一次他们的身份。他们的全新身份呢，一位就是咱们中华耕织文化园的运营总监，另外一位呢就是应该算的是中华非遗传承人孟亚南老师，也目前是咱们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的吆喝团的团长孟团长。孟老师呢现在也是每一天驻守在中华文化耕织园，为大家来传播这样的一项传承技艺吧。嗯 嗯，对了， 刚刚我们说了这个吆喝呀，它是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那现在呢文化耕织园在运营它，在流传它，在推广它。其实我知道耕织园里面关于非遗还有很多其他的项目也都在做，也都在推广。 嗯， 再继续给我们深度的介绍一下。 嗯，目前中华耕织文化园里边有五项国家非遗。 嗯， 我们大家可能都知道，云南的扎染。 嗯 嗯，那我想告诉大家，我们可以把机票钱省了，来中华耕织文化园的话，一你能看到云南的扎染， 嗯， 而且有我们穿的衣服一类的，也有我们艺术品一类的。 嗯 啊，还那个最重要的还是我们自己的那个园区的老师， 嗯， 亲手制作啊。 那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它整个制作的过程。 嗯，对，不光是看，也可以亲自体验啊。这个是我们的云南的扎染，还有贵州的蜡染。 嗯， 非常的漂亮。 嗯， 非常的细腻。 嗯， 那么想亲眼目睹和想亲自来体验的走进中华耕织文化园，全部都能满足你。 太好了。 嗯， 这云贵的机票多贵，我们省下来 省了一张机票钱，这是一。第二的话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人人都能亲手去体验的是我们的纺线和织布。 嗯， 那我们有一个千台的一个体验大厅。 嗯 那么基本上是所有走进我们中华耕织文化园的游客都能亲身去体验，而且这个人不分男女也不分老幼。 嗯 所有人都能上机体验。 啊，体验一下真正我们用棉花怎么制成的线， 嗯， 线又如何制成的布，而且是五彩缤纷的、五颜六色的，那个经床都能可以看得到。 嗯， 啊，这是我们的纺线和织布。 我觉得这两项呢，真的是挺难的。就是过去说男耕女织哈，说好像女人在家里面织布很容易。关于这个体验呢，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个人的体验感受吧。很丢脸。当时呢，这园区里的老师呢，在仿，哎呀，我一看啊，匀着往上送送这个棉花球，然后这边一摇就能出线了，很简单。然后我一上手呢，啪呀，断了。 那很， 然后我就问老师，我说老师为什么断了？老师说，哦，你用力不匀。好，我说那我缓着用力，又太粗了，整个这根线是粗的粗，细的细，然后稍微一使劲想给它断的细一点，一下子就断了。其实根本就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也没有那么复杂。其实 我觉得还是短练，我应该多去几趟，多练一练。然后织布，我就一直特别好奇，我说这个经线和纬线那么细，怎么把它穿来穿去？我说我会乱的，会丢行的。但是我觉得咱们园区老师真的很专业，手把手的教我，让我体验的特别愉悦，然后让我对这个纺织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不是说在这里替你们打广告，我是想说一下我的感受，就是以前就觉得完全这个事情不可能完成的事儿，然后在这儿能完成，对于我来说就是这样，不可挑战。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手特别笨的人，然后那天就让我完成了一个超越自己突破了一下的感觉。 其实我那个上机体验那个纺线啊，给我的一个感触，因为现在练瑜伽的人非常的多，说练瑜伽就调养身心，我觉得织布机也能起到这个效果。非常棒， 确实要耐下性子来。 对的对的对的，因为慢工出细活是太有感触了， 没错。 对的，这是我们的纺线和织布。 还有什么？ 我们还有亲子，非常适合亲子的，就是北京脸谱。特别的棒。而且呢，这个脸谱经过我们孩子的这个小手彩笔一画制出来，五彩缤纷。特别的漂亮。包括我们现在园区有很多都是我们几岁的小孩子的那个佳作。很难想象那个是出自五六岁孩子的之手，他们是完全凭自个儿的想象，就是想什么画什么。这个呢也是我们园区最适合一个亲子的一个项目，那么爸爸妈妈和孩子可以共同画一个那种亲子的脸谱。 我觉得这个园区让你现在这么一说，打造的有点老少咸宜啊。像有点年纪有年代感的人可以去追思，是一个记忆的追思， 就是适合所有。 然后小朋友们呢可能看不懂那些，但是有他们可以玩的地方。 我们这个中华耕织文化园不光是适合小朋友有这个画脸谱啊，还有我们的那个推磨，尤其我们的一些小男孩，那使不完的劲儿啊，这个是 一个就是可以去体验是吧？ 都可以 大磨盘。 对对对，而且是亲自磨出粮食来。用那个玉米粒儿，亲自去那个磨，就是那个推碾子， 哎， 对对对， 来磨面， 对对的，对的， 让他们知道如何叫粒粒皆辛苦。 还有一个，我们有10000多平米的儿时游戏区。儿时游戏区就完完全全就是我们小的时候，我70后啊，我们小的时候玩的那些，抽汗尖啊，抓骨板啊， 滚铁环， 对对对，拔河呀，包括等等类似的很多很多。而且我们是置身在我们的梧桐树下，非常在大自然里边，我 觉得 尽情的玩耍。 这些所有的这些，你刚才的描述，这个场景，这个画面，在我脑子里都能映现出来，就应了我们开篇时候那句话，这是一个做情怀的地方。 我们还有一项非遗，是咱们大兴特色，就是我们的桑皮纸制作。那么走进中华耕织文化园的大家都知道，我们的安定有万亩古桑园。那么可以在我们这块亲自体验到，从我们的桑树枝儿一直到成纸浆，最后每个人抄纸浆自己亲自制作出一张桑皮纸，可以亲自可以带走的。 那这个桑皮纸的制作就是咱们大兴本地的非遗，对吗？ 对，因为咱们那个大兴安定有这个万亩古桑园这种的独特的优势， 那是我们自己本地的特色。 对对对，而且因为这一项纸的发明这块和亲自体验这块的话，在咱们大兴也是唯一。 现在只有在咱们这个地方大家能看到这种那个古时候的这种整个的一个 做造纸的过程， 而且纯手工。对对对，哎，这个也是很蛮吸引这个所有人群的，无论是孩子还是大人。因为纸张是我们日常每个人息息相关离不开的， 对 对 对, 对、 嗯、 但是这个纸如何得来的，很多人就是无从知晓了。那么在咱们这块的话，就是应该怎么说呀，就是走进中华耕织文化园，他进来的时候和回去的时候一定是感觉收获满满，真的。 而且我感觉到就是刚才徐总说的这些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其实都是可以带实物走的，但只有一样是实物带不走的，那就是孟老师的吆喝。 对的。 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要跟大家预告一下，在明天我会专门请孟老师一个人来做我的嘉宾，然后好好的我们两个把这个老北京的吆喝给大家来展演一下。但是今天的节目当中，我相信孟老师既然已经来了，如果你不吆喝一声两声，听众朋友们会生我气的。 大过年的吗？ 就是大过年的。 啊、 给就当给大家发预告片了。 过年了、 哎 大家现在的日子都红红火火，我今天呢在节目最后呢给大家伙吆喝一个也是非常红红火火的，咱们庙会上现在平时生活当中也能吃得到的冰糖葫芦。 哎，这个好， 我都馋了。 吃一串冰糖葫芦，祝大家的日子更加红红火火，比蜜还要甜。 好， 蜜来葫芦儿，冰糖儿多来，葫芦儿。 听懂了。 赶紧去外面买冰糖葫芦， 比蜜儿还甜，葫芦。好的，在孟老师这么悠扬的老北京吆喝冰糖葫芦的祝福下呢，那我们今天就要告一段落了。再次祝福各位阖家欢乐。今天就是这样，预告明天同一时间，请孟老师来给大家专门的进行老北京吆喝。 每天在城市的钢筋丛林里走来走去。曾欣喜过，也曾寂寞的忧伤过；曾憧憬过，也孤单的迷茫过。夜色再次来临，音乐已经响起，让心事在这里停留，因为夜晚的声音会发光。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 FM 九八六。陪伴来自一份贴心的跟随，跟随来自一份对倡导的认同，认同来自随时随地对健康的提示，提示是对健康的跟随陪伴。 As the life's healthy oxygen， 减少尾气，我为城市健康代言。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这里是FM 986，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生活是有色彩的，生活是有滋味的，生活是有长度的，让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发现无限的魅力。生活麻辣烫，每天都精彩。 小鸡快跑，小鸡快跑，小鸡快跑。爸爸，为什么小鸡跑得那么快呀？ 因为小鸡再不快跑，麻辣烫就要开播了。 生活麻辣烫。